通行，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S Radio。 水一轮明媚的朝阳，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。40，一杯咖啡，一群志同道合之人，

在消散，花火生命短暂，但它永不孤单，因为你是海洋。 听，这是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

很好，就好像你说的，爱没有可逍遥，最笨的人才为爱发高烧。 相信我们永不能相爱， 这说不出的遗憾。